不光菩萨的坚持正义，任性起义的坚考密意，一起了就得摸得了基督中坚持生路，发言轻松是不理朋友，那么写起经文是引大众同门的第三科，名为菩萨颂，就说明只是九年而发会，而但有的经文圆觉颂啊，咁啊，亦有菩萨颂，咁啊，分为两科，初科叫做下中时诗啊，第二科叫做文言音语集，咁而第一科叫做下中时诗，阿弥陀菩萨，咁啊，各国领住佢啲菩颂啊，咁啊，向外边自行化他，咁啊，由于久未见佛啊，所以上解下之时。咁亦都同時來見佛，不十方不菩薩，唔十方咧就個所羅之處啊，咁啊十方都有菩薩嘅，咁啊所以菩薩咧就係所羅之人，咁啊前嘅中文都以圓覺相啊，都係但求自利，係不求解脱。但是菩萨呢就是自利利他，于这个自利之中呢尤其是以利他为重啊，所以自人誓愿之中呢就以众生无边誓愿道呢是最先，那么说明菩萨道呢即使牺牲自己啊，那么都要对全众生啊，要以度众生呢为先决条件。个坚决真言，此一句咧就系说明菩萨啦，通来佛所之意，就系话自知之时，唔单话辟之佛云集啊，就系十方菩萨啦，灭皆尘此，而坚决自己心中嘅疑虑，因为知就系知问啦，决就系决通。真言者呢就是心中有事而未决，那就叫做心中之疑，那么因为菩萨的功德，那么虽然比这个异性就是高出很多，但是望于佛来讲呢，他的修正是未曾究竟圆满，那么而且平常都是顺佛命，咁啊，各在一方，咁啊，度生化物。咁啊，由于离佛最久，对于自己嘅所修嘅禅定、智慧，乃至一切婆罗门嘅法门啊，咁啊，自心咧就未曾决定啊，究竟所修系乜嘢道，而自己所经历嘅系浅抑或系深。咁啊，自己心中嘅疑问未决啊，所以亦都执着啊呢个因啊下自私之期，咁啊一齐落实咗疑问于佛，请佛决疑啊，先至知道自己所修所需系浅抑或啦系深，咁佢就坚决心疑。做因性嘅持言啊，因者就系一样因性。光就是光性，慈就是慈悲，严就是严谨，那么佛的慈悲是由严这个慈母啊，佛的威德是由严这个严父，那么菩萨见佛啊，好像见到这个严父慈母一样，所以阴之阳之而相敬之，一佛度众生道足之接两门，对于所知缺的应该要向他下威来的接服的，那么佛就以这个威德来的接服之，好像这个父亲甚严肃，那么若是说应该是接受的，那么以这个慈悲来的化导他，那么就好像这个母亲的慈爱，所以佛道众生若接若接，那 那么菩萨的见命为神呢，乐感为罪，因为菩萨对他的坚持心意以来啊，得菩萨见佛之时，咁啊，儿童见自己个父母，所以啊，系阴阳之而又相敬之，个相求得物意。物意咧就必是三不正常啊，就系一心只理具足啊，空假相三故，所谓即故系多惹得啊，即假故系解脱得啊，即相故系发生得，就像我哋一念心中就具足三不正常。咁啊，我哋虽然一念心中具足三不正常啊。为佛之受用之德，所以称为叫做物意。咁啊，菩萨发大心，所谓智趣菩提啊，系求证三德正藏。现在话将求者，即系在呢个自私之发现咗，然后先至请求佛开示。咁啊，亦即是话。当时既然行呢个自私化啦，咁啊菩萨心中虽然系想求佛啦，咁啊开示呢个三德物意，但系呢口咧系未曾发出呢个言说啦，咁就叫做相求物意，不即时而来就孤坐而安啦，咁啊即时嘅。就是明白呢用機不得宜，咁既然菩萨要相求物意啦，所以佛呢就即时呢佢就呼坐而安，咁佛个化坐呢，咁本来就常常都喺呢个讲堂，都唔使先要设嘅，咁就好似我哋佛学院呢呢个讲堂里边嗰个讲座啊。咁啊，一年到晚都響住啊，咁唔使特別咧嚟到呼召嘅。咁而家嚟菩薩將求意啊，所以佛咧對佢自己常常坐嗰個法座咧，咁啊略為咧整理一下，咁啊重新啊將佢所坐呢個卧具咧，咁啊擺一擺，然後坐上呢個法座之上啊，所謂入。定小事天然直正啊，咁啊在呢个定中系观察呢个心情，是否啊系接受呢个三德正藏嘅物意，咁啊然后准备在出定之后，咁啊有所说法，咁啊佢哋即时而来，就系呼坐而安，佢为之回中。就专注深奥啊！喺呢个思维之中咧，咁啊应该就包括咧所谓天龙八部嘅梵语同埋三圣圣众嘅正位，咁啊亦都有呢个梵夫，亦都有僧人，咁啊而就佛尊此个梵正二众啊，亲受此个大佛顶，手灵莲妙化啦，所以佢就专注。开示呢个心而且动啊，微妙嘅三德对象嘅道理，咁啊始终做到视为心奥咧，有言语道断嘅心串裂啊，咁啊佛慈悲故，于呢个无说时中，咁啊方便说时，嗱咁啊藏经中有一本叫做解脱经，咁啊大约在未说此个大佛整经之前咧。咁啊，先前啊，解心物经，就例如佛说《法华经》之前啊，先至入于呢个无量处三昧，咁啊，然后先至无量义经，咁啊，《法华经》系如此啊，咁啊，当然啦，我哋说呢个义经之前咧，咁啊，亦可以话先说呢个解心物经，咁啊，于话佛啊，咁啊，在未曾。咁啊，所以喺事实之前，咁啊先入定观察啊，咁啊众生嘅基情咧，咁啊作佛嚟讲咧，佢就观察众生嘅基情，所以入定，然后出定啦，咁啊先至动机说法啦，咁啊呢种仪式咧，咁啊从前啊 真係啊，仿效得到嘅咧，就係寧波官中寺啊。咁啊，佢有個佛院，咁啊，官中寺個佛院咧，就中國都好有名嘅，佢就專門弘揚呢個天台宗嘅教義。咁啊，佢有一種規矩嘅，咁啊，每日上課啊，咁啊，未上課之前，咁啊，老師啊到齊啦，咁啊，學生都坐好啦。咁照你平時就上課講書啦，但你就唔講書咁快啊。咁大家坐好啦，咁啊先嚟靜坐五分鐘。咁啊靜坐咗五分鐘之後，咁啊先至咧上課。咁啊意思即係話咧，咁你啲五分鐘自己好似坐觀一下，咁啊定一定呢個身心咧，咁然後上課。你就比較專一啦，去聽。咁所以實在世事說法之先入地，咁啊佢老人家就觀中然後說法啦。咁啊，但係我哋觀中寺啦，佢上課之前啊，先靜一靜幾分鐘啦，就希望啊老師同學生咧靜一靜啦。所以到時講者啦，亦都滔滔不絕啊。咁聽者咧。亦都盡盡入心啊！咁啊，所以後嚟亦都有啲大師啦。咁啊，佢講經啊，嗰個僧大座本來呢個儀式咧就好隆重嘅。咁啊，當然咧，佢請師啦。咁啊，請咗師嚟到啦。咁啊，唱香讚喎。咁啊，唱完香讚，我法師登座啦。咁啊，又要念或者大悲咒或者心經。咁啊，念完咧又要呼中中計啊，咁啊呼中中計，呼完念完啊，又要念三句本師釋迦牟尼佛，咁啊然後就無上甚深無量幻，咁嘅先至結束呢一段嘅儀式啊。咁啊，當然呢個儀式咧都係唱得啊好愉快嘅，咁啊亦都咧好慢嘅，咁啊呢個儀式下嚟咧。今日足足浪費咗半個鐘頭啊！咁啊，呢半個鐘頭個個都擘大個喉嚨啊，咁啊唱喎，咁啊而且講經多數都下午講啊，咁你話佢有成半個鐘頭，大家擘大個喉嚨唱咗一輪，等到大家坐好聽經咧，都要好就黑眼瞓啦。點解咧？因為晏晝都係點做嘅時候啊，咁佢又坐咗一輪就好疲倦啦。咁啊，所以佢一坐低咪就瞓覺咯。咁啊，變成法師所講嘅咧，亦都好多啊。佢耳不入啊，心亦不入。咁啊，因此後來好多法師了解到啲問題咧，所以佢啊，即使唔在講經之前靜一靜，但係佢起碼除咗一開經，以到最後結經咧，做個簡單嘅儀式之外啊。咁啊，平時咧佢就唔做儀式啦。咁啊，一來咗個講堂，咁啊，即刻帶三拜佛嘅上座。咁啊，一坐好，咪大家都坐低啊。咁佢跟住就講經啦。咁啊，應該咧，大家嘅精神啊，冇消耗咁多。咁啊，聽經咧，亦都應該係聽得好啲嘅，聽得入心啲嘅，則唔容易黑眼瞓啊。咁啊，所以佛法裏邊咧，一隻手。咁啊，一頭足咧都有佢一種咧好深奧嘅意思，所以凡係呢個初參啊，要用呢個初學者，點解要個諸多參學？點解要孭住個吊架子啊，著爛佢嘅十對草鞋啊，到處走為乜啊？唔係貪得意啊，唔係貪好假，咁啊助呢個下撇身水身汗，咁啊到處嘅參學咧，都無非係想將豬啦。各地嗰種嘅有嘅好嘅家風，咁啊集合埋而自己得以受用啦。咁所以二代佛咧，咁啊知得呢個菩薩堅決心願，相求勿意，所以佢必是輔助。咁啊自己入定觀察眾生嘅真性，咁啊堪以啊接受呢個大佛頂首名圓妙法。所有的準備就為師會中宣示這個一生三德對象啊，這個心路的道理，不發言輕鬆啊。 这得了一层腰花底呢，那我的平常钱也是债，咱们的花钱是什么，咱们我的对对债底呢，啊，咱们想进了地方，那进程呢，你也准时入籍啦。咱们现在法呢，就是那个法官呢，那个供养我们，那个福禄众生啊，真的是花底，以那个花呢，你的言行大众。咁啊，大众既然啊有咁嘅善因啊，咁啊不然就化啦。咁啊，应该个真咧就要清净咁样去研究啊，以共咧去接受。咁啊，然后如实修行咧，咁啊先至得个身心宁静啊，就名为个清净。咁啊，即个法。以法嚟到言大众啊，咁啊大众闻法修学，得到咧深深了解呢个大十种嘅道理，咁啊得到深深清净啦，咁啊名为叫做清净啦。啊，咁亦都可以算啦，咁啊常随大众同埋呢个先来众啊，以共嘅人集众。包括圆觉依大菩萨，咁啊，圆觉所呢个善知之法，所谓三业无亏，众过具除，咁啊，亦名呢个清净。嗱，所以丛林里边咧，咁啊有四十八山即时，咁啊除咗四大门口啊，所谓客房，有师啊师傅啦，接得到地方大嘅咧，就有。大师客、二师、三师客、四师客、五师客，咁啊睇人多少而定啦。嗱，咁啊师傅，咁啊除咗监院当家之外啊，咁啊亦有副头，就亦有副事啊。咁啊副事之中啊，咁啊亦都分开啦，有好多位啊作人专责。嗱，咁啊现场，啊除咗韦罗之外咧。仲有好多班手师傅啊，咁啊堂主师傅、后堂师傅、西堂师傅，以及呢个手座师傅，咁啊最后呢个庄上呢个衣服了，咁啊有个衣服师傅，咁就管理常住嗰啲贵重嘅物件嘅。嗱，咁啊除咗呢个四大堂口嗰啲大职事之外啊，咁啊普通嗰啲职事咧。例如菜头、饭头啊、火头啊、水头啊、香灯师傅啊、净头仔厕所啊，咁啊有啲圆头，有啲菜头啊，咁啊诸如此类咧，咁都系清净嘅负责嘅。嗱，咁啊若系再人多啲咧，啲心态度咧都唔需要咁多人啦。我哋普通讲咧，佢就话清净，即系等于话我哋乜嘢责任都冇嘅，咁啊正式嘅清净啦。嗱，咁如果我現在聽住一句經文啊，咁啊做一個清淨啊，都唔係咁容易啦。你不過冇呢個職責，唔使負呢個實際責任去做事啫。喂，但係你食咗呢個十方常住嗰啲齋主供養嘅飲食啊，唔係叫你食咗就瞓覺喎，你要修行啊，咁啊要聽經，要讀經。要研究个佛理啊，或者咧喺禅堂咁啊参禅打坐，咁啊总要内心见性啊，为我哋嘅目的。咁啊，既然我哋清净身心去修行啊，所以我哋叫做清净啦。所以你唔好话当清净当中啊，其实清净啊都系常住啊，过不时咁啊随全你嘅道心啊。免得你为大众服务的粗劳来到纷扰你的道念啊，所以他们呢就去分析，就去维持常住的家风，而使到呢同住里边，不管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个尊的大众啊，好好地一心一意去用功，去参话后，或者研究经典啊。所以咁就叫做清净啊！只要你个身心清净，系常住啊大众嘅即时啊，牺牲自己个光阴啦， 有这兴趣，没个动力嘛。咁啊，先至就千众啦，千万我唔会啊，可以乜嘢都唔关我事啦，我都唔使做嘛，又唔对我嘛。咁啊，千街过巷啊，揞住个嘴咧，都嗌三条街咁大声啊。咁啊，呢种啦，就系错过咗常住啊，所谓大众嘅即时牺牲自己嘅光阴啊。你都宣传你的道路那种的是非，所以住过丛林的人呢，你就知道这个常住的规矩啊。所以遇到法不清楚也都很清楚啊，即是用佛的慈悲啊，那么用的佛法，那么用的法水啊，你都请我们，那么用的法水啊，你都审定我们这个身体，所以我们就叫做清净，咁啊法缘清净啦，就德未曾有，咁啊佛所说嘅咧系甚深妙法，既然系能够符合在座大众嘅根性啊，咁啊亦能够令呢个会众啊除民得益，咁啊如是嘅妙法妙论啊，当然系德未曾有啦。他家里先恩佛见佛光界的行沙菩萨来聚道场文殊师利就以为上首指着菩萨众中的第二科名为他的文恩的典籍，就说佛呢为这个会众宣示深奥，这个真恩遍于十方，咁啊，十方嘅菩萨闻佛嘅妙音，咁啊，从他方国土云集佛前，咁啊，闻佛前之嘅大十顶法，所以叫做闻音系远集。嘉陵先音，咁啊，嘉陵具足咧就叫做嘉陵寻者，咁啊，中国话咧叫做妙仙，咁啊系一种咧雀仔嘅名啊，咁啊译名咧叫做好妙音。咁啊，只一种雀咧，在未曾出壳之前，佢嘅声音咧已经系超胜过一切雀噶啦，所以佢就好音妙。咁啊，譬如佛说法嘅音声啊，所谓千切都微妙啊。咁啊，如是解释咧，都系在呢个无可弃喻中咧，咁啊，强而为喻啊。咁啊，即使加个仙字咧，亦都唔能够尽量形容啊佛嗰种说法音声嘅微妙。咁啊，现在有个仙字咧，就因为佛亦有呢个名字啊，咁啊叫做大觉金仙，所以称佛嘅音声咧，名为佢嘅仙音。而嘉陵庙嗰种嘅音声啊，最好嘅，可以用呢个嘉陵庙啊嚟到譬如佛啊说法嘅音声啊。咁啊，净空法界有缘者咧，都得以共闻。咁如同《宝积经》同埋第十卷，咁我哋净空第一个六年尊者，佢因为有净空啊嘛，所以就常常都好想啊试下个音声。咁啊，究竟咧有几远咧？因为佛咧常常嚟说法音声都话遍十方界啊嘛。咁啊，原则见十方界究竟远到咩程度咧？咁啊，目前尊者常常都想试下去知道下啦。咁所以有一次咧，佢用个神通力啊，飞过西方啊，即系向西行咧，经过行沙咁多个国土，佢企下嚟听啦，啊，亦都好似咧在佛前左右听一样啊，当清楚嘅。咁佢再去，咁去到一个国家。咁啊，呢个国家嘅人咧，佢呢个色身啊，即系佢呢个身体呢个肉身啊，就唔系话同我哋咁啊咁渺小嘅，咁啊五尺零多，咁啊六尺多都话佢哋巨人啦，佢唔系渺小啊，佢个身量好大嘅。咁啊，究竟大到乜嘢程度咧？佢就冇讲，啊，但系佢有样咧，可以我哋比例而知嘅。咁啊，嗰次嗰啲出家者啊。咁啊，托钵啦！咁啊，佢呢个钵几大咧？大到亦都系我哋谂唔出嘅。嗱，咁呢个钵就周围圆嘅一个口啊，圆啊嘛。咁啊，有个边边咧，咁啊个圆口就周围一个圆洞，亦都系边边咧。 他们我的个是穿那个布那个冰冰的很多的他马上怎么样装也是你装的完整这个很多嘛但是我的个法国家我的出家这个托付的国父呢他到了个冰冰之大呢好像一条马路咁阔嘅，咁啊如木见连尊者嘅揸住嗰啲石像咧，佢就企喺呢个阔嘅边边，佢个嘴个稳阵快个舒服快，好似我哋嘅人咧企喺个马路，即系站喺个地下啦，咁稳阵咁舒服嘅。咁你话个石像嗰个阔嗰个边边啊个边缘啊，周围个圆口嗰个边缘都尚且咁大啦。这个富就当然好大啦，咁我就比例佢呢个人嘅身体啊，呢、这个大嘅程度咧可以估得下，咁啊起码咧，咁先系几十尺高噶啦，咁啊身量就好大嘅，咁木莲尊者揸住个石像啊，佢就响呢个富嘅边边企喺处咧当路咁啊，咁啊当时呢个托钵嘅弟子啊，佢一睇，哇，仲有一条虫啊！在我这个阔的边一度行，一旦你一话佢系虫，啊佢系人头嚟嘅噃，咁佢觉得奇怪啊，佢就问佛啦，佛话佢话你唔好睇小佢啊，咁啊佢唔系一条虫啊，佢系一个人，佢就系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座下呢个神足弟子，佢就目见连啊。佢系神通第一，你唔好睇小佢啊！咁啊，当时佛就问木莲啦，佢话你究竟为乜嘢事干啊？老远老远从娑婆世界啊，咁啊到咗我哋呢个地方咧，咁啊木莲尊者就答啦，佢我欲想穷尽啊，睇下佛嘅音声咧，究竟能够传播几远？咁啊，当时佛同你讲啊，咁木莲。他说你的佛主释迦牟尼佛的阴兵是无穷无尽，那么绝对不是你的小小的神通可能穷尽得到啊！那么木莲尊者听了呢，那么再去了，他就还回这个娑婆世界，那么说明佛的阴兵就是遍十方界，那么佛就是有八种的阴兵是最好的，第一个就是好音，就世间出世间，以佛的音声为最妙为最好，能令闻者生一个欢喜心，因为佛无量无边劫以来他所修的都是赞叹这个善法，来到毁灭这个恶法，即是以这个善法来破这个邪恶，咁啊，令众生舍邪归正，去恶就善，唯有所说的嘅真实语，都系合理而说啊，系柔软语，系和合语，系爱语啊，因此感到呢个音声美妙。咁啊，第二一个柔软音啊，佢嘅音声虽然系大，但系冇呢个半点嘅帮助啊。咁我哋平时说话大声啲咧，人哋听到都好似好暴躁咁啊！但系佛咧绝对冇咁嘅动机，佛音虽大啊，冇半点嘅光暴之气啊，反而令呢个闻者生个欢喜心，舍离呢个光暴之心啊，自自然然入于呢个六行。咁啊，第三咧就系和色音啊。咁啊，佛居中道之理，咁啊，发言亦都系和蔼啊，使到闻佛音声者能够融会啊，所讲呢个中道嘅妙理。咁啊，第四个就尊位音啊，因为佛嘅音声既然系柔和，既然系极好啊，所以闻佛音声嘅人咧，佢就自自然生一种恭敬心。咁啊，從此咧佢就開智慧多。咁啊，第五就不女音啊，女人講話一種嘅嬌嗲姿態咧，係露於人前。但係佛啊，説佛嘅音聲雖然係柔軟係和蔼，但係冇咗呢個女人説法啦呢種嬌嗲姿態。第六 这个不阴啊，还是不虚发，所谓应对不得失时。咁啊，好似我哋上文啊，咁啊，诸菩萨，咁啊，来到佛所啊，将要知决心言，将要求物业，所以佛就即时辅助延安，就为之会中嘅宣示心奥啊，系同时嘅。咁就说明佛咧，凡有所说，系应机得吉言，而所说嘅亦都冇错误啊。所谓教无浪师，一定令到闻者得益。第七呢，系叫做心圆音啊，佛说法嘅音声，遍十方界啊，凡有缘者，悉皆得闻。咁如果话有人听唔到啊，点办啊？咁你同佛冇缘啦。咁啊，菩萨冇缘啦，咁啊，当然就听唔到啦。所以佛法虽广啊，都难度冇唔知人啊。咁啊，佛虽然系成佛啊，咁啊成为啦吓人中之人，天中之天啊。一但佢都有三不能啊，其中有一种咧，唔能够度都冇缘众生。所以佛在世时啊，所有佢嘅弟子咧，未必一定系从佛出家嘅。咁啊，亦有由佢嘅弟子化道。咁啊，呢啲就純粹咧講呢個語言啦。所以佛咁啊，呢個音聲心遠，遍十方界，但係有緣者都悉皆得聞。第八咧，其實得鐵音，咁啊佛咧證到究竟無上菩提結果，咁啊亦都係遠行無盡啊。咁啊住於啲無盡嘅法藏，所以佢嘅音聲。是滔滔不绝，日说夜说，他的音响不会有停止，使到远近的行者闻声解疑，不解结果。不现在文中的嘉陵仙音，在八种音中属于第一种，叫做极好音。若是说遍十方界，就属于八种音中嘅心软音啊，咁啊亦都包括咗其中嘅六种音。都话行沙菩萨浪最道场，行沙就系恒河之沙，咁啊印度话叫做奇渠河啊，中国话叫做福生河，亦名叫做吉祥河。咁啊因为印度嘅风俗，佢话假如呢度冇福啊。你入呢个恒河冲下凉洗一洗咧，咁佢就会失福，所以呢条恒河名为叫做福生河。又话假如一个人嘅行衰运啊，养真啦，头头都唔掂啦，所谓走投无路啊，时时都碰着黑啊，冇一样系清心如意嘅。咁你走喺呢个河里边咧，佢浸一浸所有嗰啲风衰咧都冇咗。咁啊，从今又吉祥，所以恒河呢亦名叫做吉祥河。咁啊，只一条恒河名为叫做天堂来啊，因为呢个河从雪山顶阿耨达池流出，因其来处高远，所以叫做天堂来。咁啊，只一条河宽系有40里啊，哇！咁啊，仲系阔啲40里咧，咁呢条河当然系好大噶啦。咁啊，虽然咧河大啊，可是嗰啲沙咧细到咧，好似嗰啲面粉啊。所以佛常常啊讲经说法，都以呢个恒河沙咧嚟到譬如呢个大众啊，或者呢个布施嗰啲物质啊，多到咧而同呢个恒河沙。乃至唔止一条恒河沙，无量无边千万亿咁多嘅恒河沙咧，来做譬如显呢个数量之多，咁啊说明恒沙菩萨啦，咁啊呢个菩萨多到如恒河沙啦。佢来做道场，咁啊道场就有三种啦。嗱，第一咧就叫做行道场，嗱咁啊在此修行办道。嗱，咁啊，第二就云道场啊，咁啊，在呢个地方咧，所谓云边演教啊，咁啊，第三就叫道场，由于你修行办道啦，咁啊，在嗰个地方断烦恼得成佛果， 咁就叫做四而道場。咁現在始終係來聚道場咧，就係屬於呢個雲道場同埋呢個行道場。咁啊，亦即是啊，佛説此經嘅奇緣經者。咁啊，嗰個啦，在此嘅奇緣經者説此嘅九靈嚴大法啦。咁啊，呢個奇緣經者就屬於係説法啦，亦係包括雲道。咁而眾弟子咧，亦都在此嘅奇緣經者，咁啊，聽佛咧説此嘅大佛經九靈嚴法啦。咁啊，跟住咧，亦都在嗰個地方啊，修行讚歌。所以話來聚道場咧，就只係屬於行道場，以共係雲道場。咁啊，日後修行成佛啦，咁啊，先至為叫做行道場。咁啊，現在行沙菩薩咁多個數量啦，咁啊，聞音語集。来聚会于此，就使不约而同咧来到。他闻殊师利啊，就以为上首。咁啊，印度啊，佢就闻殊师利；中国话系叫做妙德啊。咁啊，《涅槃经》里边讲，佢就了了见佛经啦，即由缘妙德等啊。咁啊，译名叫做满殊师利啊，中国话佢就妙手啊。就说明此菩萨智慧第一，是众中之上首，是为菩萨众中啊的上首。咁啊，译名叫做万殊思维，中国话叫做妙吉祥，就因为此菩萨降生之时啊，咁啊有十种嘅数相。嗱，第一呢就系光明满室啊，第二呢佢就金露形形。第三是神开服状，第四就是地涌七真，第五是他的鸡生子，第六呢他的猪脸龙子，第七呢马可以生这个麒麟，第八呢牛可以生个八爪鹫，第九仓变成金粟，第十呢是象巨鹿。咁啊，有此十事吉祥瑞相啊，所以摄子菩萨咧就叫妙吉祥。咁啊，此菩萨系曾为七佛之师啊，所以《心地观经》里边讲，佢话三世国母就妙吉祥，国积嘅佛咧就等于话三世诸佛咧能得以成佛啊。咁啊，佢个母亲就系佢个妙吉祥。即文殊师利菩萨，咁啊又话文殊师利大正尊，十方诸佛都以为母啊，佢一切如来初发心，都皆因文殊教化力啊。咁啊又在呢个放佛经里边讲，佢话我今我得佛，皆是文殊师利之恩。咁啊过去无央数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当来的亦是其威力所致，个譬如世间小儿之有父母啊，文殊者佛道中之父母也。咁啊，所以呢个无行经亦为啊，佢就妙手啊，就以其各足圣妙之德为群贤之首。嗱，咁啊，原来咧，我根据呢个意思咧，咁啊，文殊菩萨啊。点解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之母啊？咁啊，因为文殊咧在大乘佛法中咧就代表智慧，咁啊智慧即系波耶啦。咁啊，佛方三世诸佛因功修行就得嚟波耶啊，因波故而得成菩提。咁啊，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显然是代表大智啦。咁啊，而诸佛。得以断烦恼成菩提，亦都得嚟多耶啦。咁啊，所以文殊菩萨咧就系为十方三世诸佛之母。咁九零年三论经里边讲啊，佢话此菩萨过成佛，佢就龙种上尊王佛啊。咁啊，央厄摩罗经里边讲，佢话此菩萨现在北方成佛，佢就欢喜藏摩尼佛的佛啊。 做那个兵法经，我话此菩萨未来正法，叫做普现如来。咁啊，若有众生闻普现如来名，能灭五无间罪啊！咁啊，文明都尚且如此啦，咁啊，何况啊，咁啊，念佛名咧，咁啊，功德就更大啦。咁啊，再加完啲，此菩萨为第一大愿，为见诸色啊，系因为佢系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啊嘛。咁啊，既然为佛观道啊，当然亦都为诸大菩萨嘅见诸色啦。咁啊，再化身说此菩萨。是为诸佛之师啊，若是为论普经啊，咁啊文殊师利菩萨要做咗四种大佛言。第一种，咁啊阿难五堕流失，咁啊将要破戒，咁啊佢心中作念啊，佢话世尊大慈，你明得救我吗？咁啊佢知道，咁啊当时从顶放光，光中现莲花，莲花二化佛啊。化佛宣说神咒，斥文殊师利将咒往复，恶咒消灭，提掌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果。唔单话救咗阿难，免离呢个人世之难啊，亦都连摩登伽女咧一齐奖励佢归来佛果，闻法修行。咁第二，作十番善见之足。咁啊，说到第七番，所谓无是见义，就无非见义啊。咁啊，在座嘅大众咧，就唔知乜嘢叫做无是见啊，乜嘢叫做无非见啊？究竟呢种道理啊，系点样嘅咧？咁啊，大众都不知是义宗旨，唔单唔了解啊，反而心生颠倒。咁啊，文殊师利菩萨。就代表大众，请问佛啊，何者叫做无是见义啊？乜嘢叫做无非见义？咁啊，由佛咧详为解释，为大众太难解答。咁啊，第三就系观法令显圆通，同埋当机入道嘅方便。咁啊，既然五阴六阴。十二处十八界同埋七大啊，咁啊一共有二十五种嘅法门，咁啊本来门门都可以入道，就无需选择，法法都可以啊，返往归真，法法都系圆通，但系为着当机阿难，佢多闻第一啊，咁亦都为着呢个末法时期啊。所谓只当真教体，清净在因闻，亦系呢个耳根系最猛灵。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观法令啊，就显圆通啊，于呢个二十五种法门之中咧，咁啊单独啊选呢个耳目为呢个当机阿难下手个方便啊，亦都令未来嘅众生咧。都是以这个最圆最通最常的耳根呢去修道，然后得正这个圆通。那么第四，那么观，请问佛，那么结集这个经名的说明这个大佛比首灵已经有道理了，那么这么好，那么只要依此经修行啊，都不用有第二种法门啊。咁啊，从因治果啊，一直了生死，啲烦恼离魔障啊，咁啊，直接送我哋啊，翻到呢个无上菩提之家。咁啊，此经既然咁圆，就咁妙啊，咁不思议，咁啊，原则只一部经，系叫做乜嘢名字啊？使我哋流通于后世啦。咁啊，文殊菩萨，请问经名？咁啊，佛呢先至说出。此经有五名，在呢个五个名字之中啊，咁我哋选出咧，佢就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的诸佛万行首灵明经，咁啊使我哋明白呢个经题，然后咧进一步啊了解全经嘅道理， 咁然后进一步依经修行啊，咁啊破妄得显真性啊，历五十五系真菩提路，咁啊究竟成就无上菩提佛果，咁啊此菩萨啦，就真真正正啊微乎其实嘅智慧第一啊，所谓堪为诸菩萨嘅上首，咁啊上来罪分之中啊。这个通罪已经讲完，向下别罪呢，就明日再讲。